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4章。九年十月十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记下今天的日期，就是在今天这一日，巴比伦王开始围困耶路撒冷。你要向叛逆的家族讲一个预言，给他们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要安放一口锅，安好后里面倒上水，把肉块、后腿和肩上的好肉放到锅里，用最好的骨头填满，再放上最好的羊肉，然后在锅下堆起木柴烹煮肉块，连其中的骨头也煮烂。因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付血债的城，有锈而锈不退的锅是有祸的。从锅中一块一块的取出来，不必拈阄，因为在其中所流的血是流在光滑的石崖上，而没有流在土中，用尘土掩盖，为的是激起我的愤怒，施行报复，所以我已使他的血流在光滑的石头上，不得掩盖。因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付血债的城是有祸的，我要亲自使火堆扩大，你再加添木柴，点上火，把肉块煮化，把汤熬干，把骨头烤焦，然后把空锅放在火炭上烧热，把铜烧红，把其中的污秽烧尽，把锅锈烧尽。但因锅锈过多，虽用尽气力，火也烧不掉，这就是你言行的污秽。我原设法使你洁净，你却不愿意洁净，那么直到我在你身上来泄尽我的愤怒，你的污秽得不到洁净。我上主言出必行，绝不退缩，绝不连续，绝不翻悔。我必照你的行径，照你的行为审判你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看，我要把你眼中所喜悦的猝然夺去，但你不可哀悼，不可哭泣，不可流泪，只可默默叹息，却不可哀悼死者。头上仍缠着头巾，脚上仍穿着鞋，不可遮盖胡须，也不可吃丧食。早晨我向百姓讲了这事，晚上我的妻子便死了。次日早晨，我便照吩咐给我的做了。百姓问我说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意思？我回答他们说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家族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把我的圣所，即你们所夸耀的势力，眼目所喜爱，心灵所系恋的地方加以亵渎。你们所遗留下的子女要死于刀下，那时你们要做我所做的，不遮盖你们的胡须，不吃丧食，你们的头仍缠着头巾，脚仍穿着鞋，不举哀，不哭泣，但因你们的罪恶而消沉，而彼此伤叹。厄泽克尔为你们是一个预兆，当那时来到时，你们要照他所做的去做，那时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人子，在我从他们中取去他们的堡垒，即他们所夸耀的喜乐，眼目所喜爱，心灵所系恋的子女的那一天，那天必有一个逃难的来到你这里，报告你这消息。在那一天，你要向那逃难的开口说话，不再做哑巴。这样，你为他们是一个预兆，那时他们将承认我是上主。